比方说兄弟我当年在那里边的时候，哎，说出来呀、啊、十分威风。此外蹲出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反正在哪里都是坐牢，找个知名度最高的监狱蹲着啊，将来出来后还可以吹牛，兄弟我当年蹲诏狱的时候，哎呀，应该也能吓住不少同道中人呐。这样看来啊，蹲监狱也算是出名的一条捷径啊。然而事实上，在当年想靠蹲诏狱出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首先要够级别，其次呢你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因为一旦进入诏狱就不太容易活着出来。诏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阴冷潮湿，环境恶劣，虽然是高等级监狱，却不是卫生模范监狱，蚊虫老鼠是到处跑啊，监狱也从来不搞卫生评比，反正这些东西骚扰的也不是自己。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们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犯人们的照顾，他们秉承着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管理理念，对犯人们严格要求，并坚持抗拒从严、坦白也从严的审讯原则，是经常用这个犯人呢练习拳脚功夫啊，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呢，他们还开展各项刑具的科研攻关工作，并无私的在犯人身上试验刑具的实际效果。最初进入诏狱的犯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被审讯、被殴打等待中度过的，等到没人审你也没人打你的时候，说明你的人生开始出现了三种变数：一，即将被砍头；二，即将被释放；三，你已经被遗忘。相信所有的犯人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可惜的是啊，选择权从来不在他们的手上。这就是诏狱里边的犯人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没有打牌消遣等娱乐活动，自然更不可能在晚上排队到礼堂看新闻报道。明朝著名的铁汉杨继盛、左光斗等人都蹲过诏狱，他们腿被打断后骨头露出来都没人管，任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说这里是真正的地狱。杨浦进的就是这种监狱，刚进来的时候啊，总是要吃点苦头的，不久之后呢他也陷入了坐牢苦等的境况。但杨浦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十年呢。更惨的是，杨浦的生命时刻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而朱高煦更是处心积虑的想借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浦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砍头的危险，然而杨浦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行为来应对死亡的危险。如果明天生命就可以结束，而你却无能为力，你会干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准备写遗书或者大吃一顿，把以前没玩的都补上，更多的人则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这些都是人的正常反应。可杨浦奇就奇在他的反应不正常，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砍头，他却依然在读书，而且是不停地读，读了很多书，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性命随时不保，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可这个人却浑似坐牢的不是自己，每天在散发恶臭、肮脏潮湿的牢房里，却如同身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样，不停地用功读书啊。他的自学行为啊，让其他的犯人很惊讶，到后来连看守他的狱卒都怀疑他精神不正常。他的这种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有一次啊，朱棣突然想起他，便问杨浦现在在干什么。大臣告诉他，这个杨浦在监狱里啊，每天都不停地读书。 朱棣听到这个答案后沉思良久，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下达了命令，要他务必好好看守杨浦，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呀，这朱棣啊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这种水平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他很清楚杨浦的境况和心理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浦却能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绝非伪装。因为什么呢？装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很明显，这个叫杨浦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自古以来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死，而是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等死，不知何时发生，只知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等死的感受才是最为痛苦的。杨浦不怕死，也不怕等死，这样的人呢，天下还有何可怕？真是个人才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才特意让人关照杨浦。他虽然不愿用杨浦，却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用。也多亏了朱棣这种关照，杨浦呢才能在诏狱中度过了长达10年的艰苦生活，最终熬到刑满释放，是光荣出狱，并被明仁宗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听了以上这三位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混出头实在不容易啊。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三杨的经历，不但因为他们将在后来的明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啊，他们都参加了那场惨烈的皇位之争，并担任了主角。以上的内容不过是参与这场斗争演员的个人简介，下面呢，我们将开始讲述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斗。朱高煦一直不服气，这也很容易理解，他长得是一表人才，相貌英俊，且有优秀的军事才能。相比之下呢，自己的那个哥哥不但是个大胖子，还是个瘸子，连走路都要人扶，更别谈骑马了，简直就是个废人。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废人，将来要做自己的主人。哎，谁让人家生得早呢？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靖难的时候拼老命为父亲的江山搏杀，数次出生入死，却总是被父亲忽悠，虽得到了一句免之世子多疾的空话，却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干了这么多的事儿，却什么回报都没有，朱高煦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恨朱高炽，更恨说话不算数的父亲朱棣，想做皇帝只能靠自己了，不择手段，不论方法，一定要把皇位抢过来。朱高煦不知道的是啊，他确实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朱棣是明代厚黑学的专家，水平很高，说谎耍赖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在选择太子这件事上，他却并没有骗人，他确实想立朱高煦的。父亲总是喜欢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就很像自己，都很英武，都很擅长军事，都很精明，也都很无赖。朱高炽却大不相同，这个儿子胖得像头猪，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走路都要人扶，简直就是半个废人。朱棣实在想不通啊，如此英明神武的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呢？除了外貌，朱高炽在性格上也和朱棣截然相反。朱高炽是个老实人，品性温和，虽然对父亲十分尊重，但对其对待建文帝大臣的残忍行为十分不满，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讨朱棣的喜欢。于是朱棣开始征求群臣的意见，为换人做准备。他先问自己的手下武将，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 立朱高煦。 武将们说了， 战友上台将来好办事儿啊。之后他又去问文臣，得到的答复也很统一，立朱高炽。 文臣们说了， 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一向精明的朱棣也没了主意了，他找来谢晋，于是呢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从此朱棣开始倾向于朱高炽，但在此之后禁不住这朱高煦一派大臣的游说，朱棣呢又有些动摇，立太子一事也就搁置下来了。无数大臣反复劝说，但朱棣就是不立太子。朱高炽派的大臣呐，十分明白朱棣呀是想立朱高煦的，于是朱高炽派第一干将谢晋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心理战。不久之后，有大臣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有人预先安排的。画中有一头老虎带着一群幼虎做父子相亲状，朱棣呢也亲来观看。此时站在他身旁的谢晋突然站了出来，拿起毛笔是不由分说在画上提了这样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哎呀呀呀，高啊，实在是高啊。谢晋的这首打油诗做得并不高明，却很实用。所谓百兽尊，不就是皇帝吗？这首诗就是告诉朱棣，你是皇上，天下归你所有，但父子之情是无法代替也不应抛开的。谢晋的判断没有错，朱棣停下了脚步，他被深深的打动了。是啊，虽然朱高炽是半个废人，虽然他不如朱高煦能干，但他也是我的儿子，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亲生儿子呀。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从没有犯错，不应该对他不公啊。就在那一刻，朱棣做出了决定，他命令立刻召见朱高炽，并正式册封他为太子。从此朱高炽成为了太子，他终于放心了，支持他的太子党大臣们也终于放心了。这场夺位之争似乎就要以朱高炽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斗争才刚开始。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后自然风光无限，而朱高煦却祸不单行，不但皇位无望，还被分封到云南。这个当时的云南十分落后，让他去那里啊，无疑就是一种发配。朱高煦自然不愿意去，但这是皇帝的命令，总不能不执行吧。朱高煦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去云南的方法。什么方法呢？耍赖。他找到父亲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呢？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这朱棣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因为当时啊还没有迁都，在跟随这朱棣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高兴之余呢，朱棣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朱棣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朱棣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朱高煦便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啊，要想打倒太子，必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谢晋 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这谢晋本人也不知道收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谢晋被赶出京城，这个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朱高煦的第一次攻击获得全胜，但搞掉谢晋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因为朱高煦的真正目标是被太子党保护着的朱高炽。经过周密策划后，永乐十年，朱高煦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朱高煦深知啊，这个朝中文臣支持太子的很多，要想把文官集团一网打尽，绝无可能。于是呢，他另出奇招，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而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就是代理国家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啊，让大臣们是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崩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正中朱棣下怀啊。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意。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

塔殿藏经阁以及山海楼、文殊发塔等建筑，气魄雄伟。有殿堂楼房130余间，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在五台山众多佛塔中，塔院寺大白塔最著名，其他诸塔犹如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着它。大白塔原名佛舍利塔，建于方形塔台上，塔台为长83.3米，四周筑以碑园，碑园四角建有4个6角单檐攒尖角亭。塔台上面置有8角形的塔基，塔基周匝单檐条角为廊，廊内装有写着6字真言的108个绿色铁皮转轮藏，塔基上是2重8角束腰须弥座，承托着状如藻瓶的高大塔身，在上附为8角须弥座及13级香轮，塔顶在青铜宝盖和流苏之上。塔顶为金光闪闪的风魔铜宝瓶，高度有5米有余。宝盖是由8块铜板围成，围长23米有余。宝瓶和宝盖外沿系以铜链固定，因此任凭大地震，宝瓶始终正，宝瓶不会倾，流苏更无缘。流苏由36块垂岩铜板组成，每块铜板长过2米，宽近1米，下面吊着3个翎铎，连同塔腰翎铎在内共有252个，每逢西北风吹，叮铃叮铃作响，偶有东南风刮，铃铛铃铛而鸣，风吹的方向和力度不同，翎铎的响声也不同，饶有一番古刹风趣。大白塔通身高75.3米，周身青砖砌造，外抹石灰，全身雪亮，比例匀称，朴实无华，轮廓雄浑，气势磅礴，绝高入云，云飞塔移，昼则映日，夜若白光。它是清凉山的第一胜景，也是五台山的明显象征。大白塔也是朝圣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偶像，香客多绕行白塔还愿，一边走一边念经或磕头，一边抚转法轮。蒙藏族佛教徒到五台山，首先要朝拜塔院寺五圣迹的第一圣迹，就是大白塔。大白塔始建于何时，目前已难以稽考。清凉山志载，此塔在汉明帝以前就有了。佛教有一传言，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其尸骨炼就成84000个舍利子。古印度阿育王用黄金7宝铸成了84000座佛舍利塔，分布于大千世界中。中国有19座，五台山独得其一，称之为慈寿塔。据说东汉明帝时，西域僧人摩腾就是看到五台山徘徊之地似佛祖说之灵鹿山，且此地已有一佛塔，才奏明汉明帝在五台山修筑寺院的。由此可知，佛舍利塔建造于五台山兴建佛寺之初。北魏时显通寺称大浮屠寺，意为大塔寺，可见大白塔至迟在北魏时期已耸立于五台山了。现在的大白塔据专家研究，始建于元大德6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俗称大白塔，将以前的慈寿塔置于大塔腹中。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到匠师阿尼哥。阿尼哥也有人说叫做阿尔尼哥尼。阿尼哥幼年聪慧，长大以后擅长绘画、雕塑以及铸像。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他随尼泊尔的80名工匠至吐蕃， 也就是今天的西藏建造黄金塔，深受帝师八思巴的器重。中统二年，黄金塔建成，帝师八思巴为其筑发受限，收为弟子。随即师徒二人一起入见忽必烈，阿尼哥受到忽必烈的赞扬。至元二年，公元1274年，阿尼哥修复宣府王吉宋时所进之像，官阁脉络皆备，金宫叹其天巧，莫不愧服。阿尼哥为八思巴的弟子，喇嘛教徒，尊崇佛教，敬仰五台。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逝世。阿尼哥在五台山断断续续住了13年，不仅参加建造了大白塔，继而又修建了一所北山寺院，临终前还有退休五台之志。阿尼哥一生中建有三塔，一为西园之玉塔，即今已毁的北京西苑护国仁王寺的凌空玉塔；二为至元16年建圣寿万安寺浮屠，也就是今天北京妙应寺的白塔；第三座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大白塔是阿尼哥晚年的杰作。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之冠。建成后，最初作为显通寺的塔院。明永乐五年，朱棣命太监杨升重修此塔，并独立起寺。明神宗万历，皇太后李娘娘又令太监范江和李友重建。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将塔院寺修旧一新。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大白塔东立，有一座高2丈余的砖构文书发塔，外抹白灰，通体白净，状如宝葫芦。相传文殊菩萨显圣遗留的金发就藏其中。关于这座塔有一个传说，古时候塔院寺每年春3月要设无遮大会斋，斋期无论远近僧俗，也不分男女贫富，凡来求斋的都能分到一样的饮食。有一年设无遮大会斋，斋饭的钟声响过，人们向塔院寺涌来。有一个叫花子模样的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拖着一个孩子，身后跟着一条狗，也随着人群涌入寺内。她挤上前对分饭时的裤头和尚说：我有急事儿，请先分给我吃吧。裤头和尚给了她3份饭食，连2个孩子的也有了。这个贫女又说：狗有生命，也该给一份。和尚又勉强给了一份。孰料贫女又说：我腹内有子，尚需分食。裤头和尚发怒道：肚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要分食，你真是贪得无厌。贫女进而分辨道：众生平等，肚里的孩子也是有生命的呀。随后从袖子里取出一把剪子来，剪下一把头发放在案桌上，用寄语唱道：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是5月3戒，却被阿师嫌。说罢就跃身腾空，变成文殊菩萨，引着的狗变成了神师，2个孩子变成了天童。裤头和尚惭愧不已。后来在文殊菩萨显圣处建了座塔，把菩萨留下的头发放在里面供养起来，所以这座塔被称为文殊发塔。在大白塔底座石足一个吕洞里有佛足碑，刻在石碑上的佛足印长1尺6寸，宽6寸，足心有千佛轮像和宝瓶鱼剑图，10个足趾有华文字。 据下部碑文解释，释迦去世前站在一块大石上对弟子阿难说，我最后留此足迹以示众生，谁见到此足印瞻礼供养，就能免罪消灾。唐玄奘取经时把这佛足印也拓下带回，唐太宗敕令将佛足刻在石上立于祖庙，名万历仁武丘，四僧又按图刻石供养在大白塔下，以便僧人百姓们朗拜和参观。大白塔南端的大慈延寿宝殿，内供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十八罗汉，这样的殿在其他寺庙里称大雄宝殿，而这里挂的匾额特殊，大慈延寿宝殿，就是为了与大慈延寿宝塔及大白塔一致，成为一体。按佛教规矩，大慈延寿宝殿当为塔院寺的主殿，但该殿院落狭窄，出殿数步便到山门跟前。该殿是寺内僧人烧香点灯、诵经念佛、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大白塔北侧建有面宽五间门、高两层的大藏经都，正中门虚上挂有一块木匾，上有清乾隆帝御笔绝句一首。两塔今唯一尚存，继承壁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司法，为时文书与世尊。藏经都内有一木质的经盘，叫转轮藏，六角形，33层，高约10米，最上面一层周长11.5米，最下面一层周长6.5米，构成上大下小形状，每层分若干小格放置经书。最下层底下有转盘，人力推动，能够来回运转。所以制成这种转轮藏，按佛教的说法是转动诵经，能为朝山拜佛者消灾除难。藏经都现存汉、蒙、藏多种文字经书20000多册，其中属于宋以后至乾隆年间版本的2000余册经卷为国家善本书。这些经书是研究中国佛教理论的珍贵资料。塔院寺东侧还有一座青龙楼，其形状如古城楼，下部为砖结构的四棱台形，上部为木结构的楼都，高与塔院寺西侧的山梁相近。塔院寺西有一道山梁维护，而东面却显得空旷，筑起青龙楼起了东西对称的作用，弥补了自然环境造成的东侧有失重感的缺陷。这座高楼俗名山海楼，楼东长廊夹道的尽头雕有山云水月四字，起到了化虚为实的效果，托起了一个风光满目的形象意境。游人登楼寻廊观望，但见四壁青山环绕，殿堂庙宇错居其间，一流清溪潺潺而下，两畔奇花异草争芳吐艳，即是赏心悦目。塔院寺山海楼实是五台山登高揽胜的好去处。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塔院寺大白塔上有252个铜铃，风吹时声音清脆，铃声还会随着风的方向和力度的变化而各异。关于这白塔上的铜铃还有一个传说。话说很久以前，在今五台山大白塔西北2里许有个叫新坊村的地方，住着一户人家， 家里有母子二人，村里人都管他母亲叫郭大娘。年已古稀，家境贫穷，住半间草房，另外还有半间灶屋。但母子二人相处和睦，相依为命。儿子五岁的时候死了父亲，尚无大名，小名叫虎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一年四季除了采蘑菇，就是到十里外的小煤窑背煤，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三十出头还没有成家，可是在母亲面前竭尽孝道，供养侍奉，从不怠慢，是本村出名的大孝子。虎子既老实又孝顺，年岁又这么大，为什么还不成亲呢？是不是长相或身体上有什么缺陷？其实啊，虎子长得很英俊，什么缺陷也没有，只因他家太穷，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有上顿没下顿的穷光蛋。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已三十出头了。他母亲为虎子的亲事愁得常卧病不起，头发也都愁白了。有一年，阁院及金塔院寺要重修大白塔，四面八方来修塔的人很多，有木匠，有石匠，也有泥水匠。由于当时的阁院住不下那么多人，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郭大娘家来了一位上年纪的白胡子老头，身背搭链，手拿一只铜铃。据他自己说，他是个翻砂匠，手中的铜铃就是他自己翻砂制造的。郭大娘指着灶屋说：“你要不嫌房子小，就住在灶屋里。”老翻砂匠连说好好，说着郭大娘就帮老翻砂匠割铺搭床。一天生，两天熟，三天下来，两位老人亲热的就像一对同胞兄妹。老翻砂匠有个怪癖，不论早晨出去或是晚上归来，手不离铜铃，而且还走到哪里摇到哪里，没有多久人们都认识他了。有一天，老翻砂匠告诉郭大娘，大白塔快修成了，他要先走一步，留下这只铜铃抵住宿钱。郭大娘不理解老翻砂匠的意图，说什么也不要。老翻砂匠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告诉郭大娘，这只铜铃日后有人来要，虎子就有娶媳妇儿的钱了。郭大娘一听，这只铜铃能解决他多年的心病，也就收下了。郭大娘把老翻砂匠送上大路，转瞬间老翻砂匠走得无影无踪了。老翻砂匠走后第三天，大白塔的塔顶上面该安装围长23米的圆盘了。圆盘上要试锤带栓铜铃252个。这一天是个黄道吉日，远近各村的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60多米高的空中作业，安装大圆盘的该是何等困难。不知怎么搞的，到安装时大圆盘上的铜铃少一个，左数右数，十几个人数了20-30遍，还是少一个，这可把老方丈愁坏了。因为错过了今天安装圆盘的黄道吉日就不吉利了，甚至会发生大塔倒塌的灾祸。这时老方丈想起老翻砂匠的那只铜铃，立即派人到郭大娘家里去找老翻砂匠。老翻砂匠前天就走了，郭大娘对来人说，临走时啊，他把铜铃留下了，说是谁要这只铜铃，谁得拿出盖3间瓦房的钱。来人说，只要能用，别说盖3间瓦房，就是盖10间也行啊。来人把铜铃拿回工地，往圆盘上一拴，不仅大小一样，就连色调、式样、花纹也相同，恰如用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真是天衣无缝。老方丈望着铜铃，前前后后一琢磨，他认为老翻砂匠非一般人， 很有可能是文殊菩萨化身前来帮助孝子成家。当他琢磨到这里，立即令人给郭大娘送去纹银50两。郭大娘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子，望着白花花的银子惊喜焦急，万万没有想到一只铜铃竟值这么多的银子。高兴的郭大娘谢天谢地谢菩萨保佑，也感谢那位白胡子老翻砂匠。没多久，三间瓦房盖起来了，虎子也完了婚，郭大娘也了却了一桩心事，而那个老翻砂匠是谁谁也不知道，只有那个铜铃叮叮当当地响到了今天。大白塔为五台山增添了光辉，正因为大白塔是由尼泊尔匠师所造，大白塔已经成为了中尼友好往来、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五台山也成为了中尼僧徒共同敬仰的佛教圣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小小夜半还睡不着，忧伤怀抱谁眼泪掉，窗外雨打芭蕉，满天繁星闪耀，然而迟迟笑，不管来世只看今朝，抛开宿命缠绕，画一道回光，伴我逍遥去走一遭，山外还有山比山高，半山腰一生经历也望出潮，人外还有人忘不掉，你怀抱夜夜都是多情不扰，爱恨情仇都付胆小，多寂寥星辰月换日闲煎熬，令无数人生情折腰，风山多娇，风一滚